在光明星节之际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及其支部成员18号参观了第21届金正日花节展会。